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在这样的夜晚，如果你刚好也是拿着一本书听着广播，是不是突然之间回到了学生时代的感觉呢？每一天都不同，因为你的内心里积攒的回忆还有力量都不一样了。如果你对生活多一些投入，有各种尝试的话，真的有可能每一天都会不同的。虽然看似还是三餐，还是固定的一些路径，但是呢，你的内心里，你的丰富度都在不断的变化。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欢乐老师要送给他的一个阅历丰富的好朋友。今天呢，是世界读书日，也是这位朋友的生日。他说，我送了他一个温暖的定制书灯，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我是否在他身边，总有温暖相伴。你要点播的那首歌呢，今天晚上没有在直播间，我为你的这位阅历丰富的好朋友换了一首歌，希望同样带给他生日的快乐，还有就是你的心愿能够送达到他耳边。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这位过生日的朋友健康平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为你送上的是也写过书，阅历很丰富，很有知性感的刘若英，岁月静好。 滴答答的声音吵醒了晨曦，雨绵绵密密的淋湿屋头阶梯，看你睡在榻榻米，均匀呼吸。

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月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之后听到一首喜欢的歌曲，就好像是给自己一下子注入了很多的能量一样。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啊、效率提高，早点回家。这首歌已经为你响起了，也愿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了那个人。有时候爱这件事情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在烦恼啊、疲倦呢、啊，甚至说有点心慌意乱的时候，能够一键删除所有的事情。因为一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他，还有爱，也许好多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了。是这样吧，所以也希望你早点忙碌完，早点回家，继续爱得更久点。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请火速到新浪韩立微博，我在建外大街14号会看到你的点歌单的。下面这首歌呢是要送给一位初二的同学，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生日快乐苏三。他说我是一名初二的学生，我知道现在我这个年纪听广播的人已经很少了，好吧，但是我每天晚上都会听这档节目，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但是还有好多都没有准备呢，心里特别慌，希望点播一首歌鼓励一下自己和那些和我一样正在准备考试的朋友。首先真的非常感谢这么年轻的，绝对是00后的孩子哈，在收听这样的一档节目。我不知道到底哪一首歌送给你更为合适，我只是觉得无论哪一个年龄段，我们都需要鼓励，都需要认同，都需要脚踏实地，靠自己的力量，给自己真正的想获得一切的可 能。 d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发射能量给你，支持你，鼓励你，希望你能够取得好成绩。在世界读书日这一天呢，也想把下面这一段话送给你。我想大概每个孩子都会听到这段话以后，我觉得父母讲的是有道理的。这是龙应台写给儿子安德烈的一段话，他说，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了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这就是读书的意义，也是你现在需要努力的原因。希望这段话和刚刚那首歌都可以让这位初二的小孩能够意识到，学习是为自己，你所掌握的知识永远都会在某一天让你突然间觉得一切的努力都是那么的值得。我们下半时段继续爱的更久点。 望向每双雪镇眼睛，似看到最动人风景，没有噪音，只得笑声散播到最远的山岭。在这世间分享晚餐，有冲淡，有万人分担，没有染污的晚空，会看见远方的花瓣。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